我懷疑係有聽眾咧 keep 住見到舊千衫咧就 unfollow， 就係為咗唔想睇到波勝新髮型嘅樣，係咪？ 舊千衫個即係只要多一個 follower 啫，我哋就會 po 翻我啱啱呢個星期新髮型嘅相俾大家分享下啦，睇下啦咁樣嘅。咁啊，所以我哋蘇動音樂嘅 Facebook、IG 就會睇到。咁啊，除咗多一個 follower 會睇到嗰張相之外咧，今日我哋嘅懲罰片無論係嚴瓊定係我輸咗都會有啦。大家每個星期好似都最期待嘅一個娛樂嚟嘅咁樣。咁希望大家開心啦，睇得。系啦，半咗条命出嚟噶，老梁，我话你听， 唔系啊，佢明明唔系老梁，但系都已经半咗条命出嚟啦。 系， 好啦，其实咧，对于我嚟讲啊，我每个星期五咧都真系开心嘅， 系， 因为我觉得其实都不断挑战紧波性嘅一啲嘅底线同埋极限啊，好想知道佢到底有几多小宇宙等待发掘啦。 嗯， 但我知道其实你平时你都自己成日发掘你自己小宇宙噶嘛， 我有成个银河系喺度噶个宇宙。系啊 ，create my own universe 啊，系啊， 梁超峰话斋，我个好大噶咁样，因为最近咧我就去咗做临时演员嘅， 系， 咁即系朋友嘅即系介绍之下，咁佢系一个广告嚟噶啦，咁我要做嘅系咩咧？就系着黑衫黑裤，就饰演一啲帮手转场景担担抬抬嘅工作人员啦，你当，咁系成个都系室内拍嘅咁样，大概系咁。咁拍嗰一日咁朝早去到啦，咁其实一开始就已经要出场㗎啦，咁咁导演俾咗个指示我，佢就啊你呀嗰个人一人间呢你就负责饰演一个 set 灯嗰啲工作人员，咁你就当哦呢一场戏完咗，咁呢你就负责收返啲灯，咁啲灯你唔使真係收嘅，因为佢其实嗰啲光係要用，不过你就有一条好高顶到上天花板嘅柱，咁你就即係扮扭下佢呀，咁样解开咁样得㗎啦，咁样我得得冇问题冇问题 ,ok 嘅。咁嗰、那个先嘅画面你就当我同我同嗰个主角呢叫做有四至五个身位隔咁远。咁当我喺度扭緊嗰个灯柱嘅时候，嗰、那个主角就会入镜，又对住镜头讲一啲对白咁样。咁然后咁好啦，咁拍咗几个啦，咁就睇 playback。睇完 playback 之后，导演呢就突然间同我讲，即大家都围晒喺度睇，佢话你呢太多表情。你抢一个 flow 呢搞到我忍唔住系咁望住你啊。你太投入去收嗰个灯啊。係啊，搞到忍唔住要系咁望住你，太多表情可能你要收返少少。 呢啲咧就系为咗可以俾人发现啦，俾人发觉啦，同埋红啦，不择手段嘅嗰啲嘅人啦，纯粹收个灯都可以收到你咁多表情。 唔明白我嘅人咧，就阴啲， 就阴啲， 就会觉得系咁样。但喺我心里边，其实我真系幻想紧，究竟我收灯嘅时候要做啲乜嘢？咁其实佢咪逆时针扭啲掣， 系咯？ 咁佢有几个榫口位噶嘛啲灯，咁我扭完上面咪扭下面，咁好正常啫， 系咯？ 就未去到跳钢管舞嘅状态嘅，未去到咁夸张。 即系你同啲灯点样拍有恋情喺当中都不至于。 咁我即系做翻觉得一个即系收器材嘅人要做嘅嘢。咁但系当我睇翻playback， 我就明啦。因为首先虽然我同嗰个男主角嘅距离有四五个身位好远，咁但系因为嗰个镜头个岛咧，其实叫做平面，所以我同佢咧系左右系黐得好近嘅。 哦，明白。 系即系平面上面，其实我只系喺个男主角嘅隔篱。 系。 咁而因为男主角讲嘅对白，其实佢企定定讲，咁所以隔篱嗰个收灯嘅嗰位师傅即系我啦。稍微上下喐已经好明显，因为有动作喺度。 O、okay, K， 即系一个系企定，一个系喐动。 系啦，我初头以为有一段嘅距离，我喺后面做啲咩都冇所谓啦。咁同埋应该可能佢个景深方面后面唔系睇得好清楚，会 blur 啲。点知原来唔系，咁所以我一睇 playback 我就知道，嗯，系原来好明显。阿嫂，你做多咗啦，咁样嘅。 但我想问一下，你嗰时扭灯胆嘅时候，到底做紧啲咩表情呢？ 好用力啦。因为我幻想紧系，我幻想紧佢嗰个逆时针扭，平时你要上实啲嘢好实，咁你就啊好紧啊咁，咁我咪有少少用力咯。同埋 我头先睇到你个表情，哇，你 too much 啊，真系 过 分演绎啊，真系。 同埋喺我做咁多之前，我都已经头几 take 有睇 playback 嘅时候，我初头只系个手腕去扭动嗰一个嘅掣啦，叫做。咁但系因为。我发现原来就咁睇 playback， 你手腕嘅动作太微细， 系睇唔到。 喺我嘅角度，我睇呢条片，我唔知呢个人做紧乜嘢。 系， 我就话知嗰条系即系灯嘅器材，咁但系唔知，咁所以 当我再拍嘅时候，我除咗喐动手腕咧， 系 我个手臂又跟住喐，去显示话俾人听我系扭紧嗰个掣，系啦，就系呢啲做多咗。 哇！我想话咧，即系呢个系要睇现场咧，你睇，因为波成佢本身大啦，唔系本身高啦。我想话高大，佢本身高大，所以其实佢手长脚长嘅人类嚟嘅。我喺度想象紧你有挥舞你嘅手臂去扭动个灯胆。 嗱，你而家拍紧啦， 系啦。 而家我哋面前一支咪咧，呢度有个掣噶嘛。我第一次做嗰个好细嘅咧，就 系 咁样。 系。 咁唔系好觉眼，所以我第二次做喐埋手臂就系、是，但系其实个掣冇喐过，即、就、系、是、我自己嘅身体喺度喐咯。系啦，咁后屘即系导演讲完之后，咁配合。最紧要啦，咁所以我就收翻晒啦，直情系唔 做个冷静嘅灯胆， 冷静嘅灯系啦系啦，咁啊收灯咁啊，跟住我即刻谂起喜剧之王嗰种，即系有阵时好投入得嚟，但系亦都不能够过分喺现场。 你老婆生咗个仔， 唔通仲要问到啊？其实嗰盏灯咧，我扭嘅时候啊，系啊，想我要有几多力啊？咁即系唔好搞呢啲啦。 一个唔想死嘅神父系咪？ 系啊，所以我点样死法咧？咁样系啊，死都有好多种噶咁。我扭灯咧好多种噶，咁但系我真系好投入咁样扭咯。咁所以啲现场工作人员睇 payback 都会笑住讲嘅，导演都笑住讲话：，哇、okay. 哦，你真系扭得好投入啊！咁样。 头先咧，佢用力嘅程度咧，有啲似一个便秘嘅灯胆师傅，因为嗰个用力咧，那个眉头咧皱埋一齐，嗰、那个用力嘅程度，我觉得唔会系灯胆师傅可以用到嘅力咯。我想讲， 咁、okay, 人哋真系咁样样噶嘛？ 系我明我明，投入系好事嚟嘅咁样样。 咁所以冇啊，咁你知而家生活艰难，咩都做下咯，咁样知道噶啦。呢排又买咁多嘢，系咪先？咁所以有咁嘅机会赚外快，咁咪玩下咯。但系赚得嚟都好专业噶。 化了它，就变竟已没处束吧，勒停吧。仙境可以细似烟霞，我又怕下次换了连号路边不再有花。散了它，担心经济下秒更差。坏事竟讲着笑话，快乐会不会重来？这刻你再饮一下，怎会毫无代价？明年保了寿命，谁说一定有伴侣与东京？明年即使有热血，错认错说。尽的偶然来彰显，随意浪费着命。 次听容祖儿唱呢只歌嘅时候，我都以为佢嗌我噶，中间有一句唔知咩有国声咁。 应该是这派对后难道你知在哪里有声有歌声 对不起听我容祖儿的东京人寿啊。好啦，我啲言出必行嘅人呢啱啱喺播歌嘅时候 check 一 check 我哋嘅 IG 过咗1300人啦、啊、所以我已经即刻 po 咗张相啦。 係呀咁大家见到嗰个头呢諗起啲咩歌呢都可以inbox我哋嘅。咁如果我哋踢得好嘅话呢即係你踢得好啦我哋都会忍唔住帮你播一首歌嘅。咁 如果就係计歌名可能諗起梁汉文嗰首 咩呀 好出名嘅。 我知道我知道你讲边首啦。 好啦咁啊冇啦係啦。 到我。头先呢因为波盛一路都唔肯同我讲佢今日想讲嘅呢个故事嘅内容或者个主题系啲乜嘢。佢话你一间听啦好惊喜㗎。 係我觉得一定要攞佢第一反应。 係啦。佢第一反应就系、是、其实我真系唔惊讶因为呢个就系忧国盛。就系所有嘢都系俾尽啦。俾到多到呢满写呀。 係呀呢个就系忧国盛。 嗰句嘢即系佢满晒出嚟溢晒出嚟嗰种嘅演技啦咁样。咁但係其实呢我人生当中都係非常之多呢啲过分演绎嘅 moment 嘅。 好多好想知道其实我觉得你都差唔多㗎。 但係佢唔係拍戏呀佢係真实发生喺你生活当中呀。 係。 而嗰样嘢係令我好不安㗎。就係、是、呢即係我唔知係咪因为我个样呢生得好老实。所以其实都好多朋友会同我讲秘密。嗰、哦、啲秘密真係全世界得我同佢知道。第三个人知道呢就是我讲的那种啦跟住呢咁通常佢同你讲完呢啲秘密之后又或者佢同你讲嘅係另一个人嘅秘密。佢同你讲完呢个之后佢会接乜嘢呀佢同你讲完个秘密之后佢通常都会接。 唔好话俾人听。 同埋如果嗰人同你讲嘅时候你扮唔知 道。嗯。 係咪 係。 好难我觉得呢个就係一个戏嘅过程。就是如果当那个人提起的时候我怎样可以扮我是第一次知道这件事呢这样。 都是一个演技。 都是还有一个很难的演技对于我个人来说。嗯、那我就很记得呢有一次又是即朋友 A 跟我讲了关于朋友 B 的一件事他说唔得啦我真的很想讲啊很、很沉重啊压在心里面。那我就知道关于朋友 B 的一件事啦这样。咁呢佢就話其實我覺得朋友 B 呢佢之後都會同你講㗎因為都真係好 friend 嘅朋友嚟㗎。但係你記得啊如果佢同你講嘅時候你扮唔知啊咁樣。咁朋友 B 呢就揀咗個場合係有埋朋友 A 同我哋三個一齊食飯嘅時候佢同我講咗呢件事。我想話啦嗰件事真係我想話嗰個詭異嘅程度就好似拍緊戲咁。你而家就係朋友 A, 你而家就係朋友 B, 你同我講咗呢件事。 OK。 個尾就係、是即个尾个最后嗰句就可能唉就系咁咯咁样，跟住我嘅发 就系咁咯， 真系噶啊搞错啊！哎呀真系我第一次听咋，我真系完全估唔到。 边有人第一次听真系会话我第一次听啊？ 跟住系嗰下系两个都静咗，但系因为佢哋两个静啦，加埋我嘅嗰个叫做职业病啦，我系不断会填嗰啲静嘅时间。哎呀，第一次听啊，真系好震撼啊！点解你会搞成咁噶？哎呀，乜喺度讲？之后朋友 A 又唔出声啦，朋友 B 喺呢个时候佢就好冷静地望住朋友 A。 嗯， 你系咪之前同佢讲咗啦？ 你大反应都唔紧要，但系你嗰句真系好。哎呀我第一次听咋要话俾人听啊。 因为我喺度諗啦我驚我嘅演技唔足以表达我原来真係第一次听呢件事。於是乎你就好容易讲个对白出嚟啦。就是、哇我真係第一次听咋好震撼啊哎呀好伤心啊咁你而家点算啊 呢个咪就係、是、即係有啲返返演戏嗰个问题呢即係我啲唔识嘅。就係、是、你好想话俾人听你做緊乜嘢。即係我扭緊嗰盏灯我想话俾你听我扭緊嗰盏灯。就会出现啱啱呢个状况。我要知道我是第一次听所以我话俾人听我第一次听。 第一次听 是啊。所以好多时啲演出你有时觉得咦点解个力太大或者好似夸张啲就係因为佢好驚你唔知佢做緊乜嘢。 是啊。 咦你返嚟啦咁即係人都知道你喺门口返嚟啦咁但係你就要好好驚人哋唔知道然后你要讲呢啲咁嘅对白出嚟。 所以呢我觉得呢即係所谓即係演技嗰样嘢呢咩由内而外就由外而内呢係真嘅。 嗯嗯、 就係好多嘢呢你点样可以收埋喺入面但又令人感觉到嗰件事其实真係好难嘅。尤其是係其实我哋两个都属于浮夸底嗰种人啦、 嗯。 本来就已经有呢个问题就好容易将啲嘢都写喺块面 度。哎呀咁惨啊。 係呀哎呀我真係第一次知啊。跟住我想讲埋嗰个故事嘅结局呢你以为只是得我一个过分役不是。当朋友 B 很冷静问同朋友 A, 你咪早同阿琼讲咗啦。

DJ 嘅 Harvey 填词由黄伟文，主唱郑融嘅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多喝水。啱嘅，饮多啲水系排毒嘅。咁如果唔中意饮水嘅话，都有其他方法嘅。 我想正视一身有缘的妒忌，我想清洗肌肤剩余的黑色素，重新上路。我想清洗哭泣造成的脸上泥土，洗去自卑的焦躁，形象更清高。新一个人对镜子赞好，走失过自己脚步，捉得到只有步步若到像番简谱，流落到孤独，拾回活着的依据，面对我畏惧，将缺陷将泡沫浸在水底，拾回活着的快 乐。不喜欢饮水排毒可以试下浸浴的，他是 Misha 叶巧林。 最好香水终于找到新味道，最好挑选新的浴袍翩翩起舞，全身朗布，最好更改新的造型比旧日还好，洗发水洗走苦恼， Misha 与巧林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浸浴。一间翻嚟有金曲大鹅把， 以及对美国国家形象和声誉所造成的损害，比以往任何一届政府都多。相信蓬佩奥这样做，只会使自己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违背中美两国人民友好的民意，必将遭到历史的审判。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寒冷的天气。下周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维持在10度或者以下。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天气严寒，大致多云。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7度，新界再低2-3度。

今日嗰啲。 你印象中你第一屆係邊一年開始啊？邊一屆開始參與？ 我入職係2013年年尾啊，好似。 2013年年尾， 应该系2013年年尾， 即系大概应该三十 年啊， 三五届左右咯，系嘛？ 嗰啲三五、三六嗰啲开始噶啦。 哦，咁啊，应该下一次就再应啲，因为我哋今日出嘅题目系31到35届嘅。 系，你都可以啱啱车边踩到少少届嘅， 仲可以阿琼仲可以轻松多一个星期先嘅。 都唔系噶，都因为其实开始咧，我哋之前即系睇嗰啲片咧，系啦，因为呢啲届数咧，网上应该有完整重温噶啦。 哦，系啊，已经忍唔住睇啦，头先。 系啦，咁同埋最令我有啲担心嘅位咧，即系。佢可以上網重温其一啦，其二就係咧，因為我哋發現即係呢啲即係我哋共同嘅回憶嚟嘅，即係容祖兒啊、陳奕迅啊、楊千嬅啊咁樣呢啲古巨基啊，呢啲時候就令到我都其實好大壓力嘅原因就係因為啊話曬你都係做興壇出身噶嘛， 做過客嘅，但係我必須要講喺開始今日第一條之前咧，阿瓊其實係壓倒性嘅勝利， 點解？ 因為佢好大聲咁樣講啊，我只要望住。嗰一位得奖歌手当晚着嗰套衫就知佢边一只歌攞奖，而佢真系啱咗。 有冇咁好记性啊？ 有冇份记仇？ 好啊、 我想讲咧，而家唔系你哋两个大压力啊，系出题嗰个我最大压力啊！我今日已经不停喺度谂咧，啊有啲咩嘢问题先可以考得起你哋两个咧？即系出得太简单，又好似对你哋两个唔尊重，系嘛？ 主要系唔尊重我啦。 系啦，咁啊出太複雜嘅時候，我又 唔尊重佢啦， 係 唔俾機會佢參與啦。 冇錯，咁啊，但係仲最大壓力係咩？我入房之前見到你哋兩個喺度貼題喎，真係離曬譜噶。 咩啫？香港考試制度出身，邊個唔貼題啊？ 唔係最慘嗰樣嘢係咧，我頭先睇到佢係貼題啦，睇 貼中咗。 我心个嗰个位即系量一量啦，哇！喺 贴中咗 到呢啲啊， 因你咪知咯。 好嚟啊， 我第一样嚟。 喺第33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嘅选址咧，就非常之别出心裁啦。首度喺粤语乐乐举行，亦都系罕有咁喺户外举行演出。除此之外啊，十大中文金曲嘅历史上就只有喺沙田马场同埋香港仔运动场进行过户外嘅颁奖仪式嘅。 我隻手擺定咗喺個叮當度㗎喇。 科學園， 你等下先。錯， 香港科學園。 咁樣 喂， 我都係諗起科學園，跟住佢一錯啦嘛。哎呀，死啦，仲有邊度？ 用字好緊要㗎、啊。 我有聽過佢哋講啊，因為已經話當年喺户外凍到黐線啊。 嗰、那個係又係話係咩百年一遇嘅寒流啦咁樣。咁、yeah. 其實咧，大家可以網上都有啲片段嘅。嗰一日咧，啲女歌手，即係平時啲女歌手咪都要著到靚一靚嘅。 係。 其實嗰日佢哋已經捨棄咗所謂著得靚一靚嘅呢個嘅心願㗎啦。 著到暖一暖啊！ 係真係冇著到暖一暖。 你諗下。成十年前嘅一月啊，冻到咧， 几多度啊？当晚 好似都系十零度到咋， 系啊， 同埋仲要你谂下，即系不嬲，我哋都系话新界再低一两度啊嘛， 系啊， 喺大埔嘅科学院 对住个海、 啊，再低一两度啊又， 仲要四周隔篱全部都系即系冇 遮冇掩啊， 冇遮冇掩啊， 又低一两度喎、啊， 好 夸张。 同埋咧嗱，即系我唔记得大家有冇上网呢一段有冇得睇啦？系嗰阵时啊 ，Eason 系唱陀飞轮啊。我想话你个 cam 系影到佢咧，一路唱歌一路换气咧，系有 气氛嘅， 有嗰啲白气咧破晒出嚟咁样，所以你就知道有几冻。 我就系怀疑啊，因为嗰一届发现，原来天气咁冻，冇靓衫睇，所以之后就冇再喺嗰度搞。我讲下笑咋吓，好惊！讲完之后一定要包一包底，一阵 呢个反应系最好笑嘅。 系啦，我讲下笑咋。 讲经嘅时候已经准备咗，我讲下笑呢个。 你知啦，一阵间啲人当真，咁啊赖落我度，咁好大件事噶嘛，系咪先？ 好嘢，平先拔头筹， 好叻 啦， 好大条。 第35届十大中文金曲当中，为咗纪念金曲35周年，当年大会特设金曲35周年荣誉大奖，而得奖者就系阿莱昂阿什纳苏，因为当时佢系历年嚟攞到最多十大中文金曲奖项嘅歌手。截至当年，佢一共喺历届十大中文金曲当中，总共得到62个奖项。 我好后悔啊！ 贴中咗啊，因为 都话贴中咗，我早知。你谂清楚， 其实唔错得晒嘅，不过我答案咧就唔系得三个字咁。 歌神张学友啊， 梗系啦。张学友一定要跟翻个 title 噶嘛， 系咪啊？张国荣会加哥哥，谭咏麟会加校长， 系咯？波城一定系加靓仔 DJ 咁样噶，系嘛？严琼一定系金曲大家姐咁样嗌噶嘛？ 而家奔神前面加咗阴湿奔神啊，话你听 啱，可以 OK 批准。你明唔明啊？因为咧，真系我真系惊自己啲题目出得太过简单，所以我点都要揾呢位去有个分水岭，睇下边一个醒目啲啊！你 我头先好贱格，你讲紧嘢嘅时候，我去答噶啦。 系我知道，我真系，但系其实我都有心俾佢，因为我哋头先真系贴中咗呢一个，我哋头先真系睇紧呢个张学友嗰个嘅嗰个表演啦。我真系谂住让俾佢，但系佢错咗之后，我就心嚟一嚟，我话。唔系，唔通我哋头先睇个鬼片嚟噶？跟住我就真系一个尝试嘅心态，跟住我后边当我答中咗之后，我就有一种感觉、就是，就系个天都唔俾你攞分。 对唔住，唔系因为咧，其实我想讲你哋入嚟嘅时候，我睇到你哋喺度睇紧阿学友演唱嗰个片段，我心入边已经凉一凉，就系、是，唉，早知我就唔问咁简单，我就问到底截至当年阿学友系攞到几多个奖项啦？十大中文金曲总数 呢个讲嘢。 啊，总共系六十二个奖项。 我谂住食硬你啊，呢题已经阴湿噶啦。 唉， 喺嗰个位答噶啦。 我实在系太睇小你哋，对唔住，我真系要向广大嘅听众，向阿波城同严琼道歉。 我都太睇小， 我真系太睇小佢哋两位。 阴湿分神啊！你前面有啲有两个字喺前面啦。 多谢，我好开心攞到呢一个嘅称号。多谢，好，我哋去最尾一条。 2008年第31届十大中文金曲当中，林夕获颁金针奖，当时夕爷在台上分享了写的故事。由于有乐迷一直靠这首作品陪伴自己度过抑郁症，更加将他在自杀边缘拉回转头，所以这位乐迷特登写信答谢夕爷的。 嗱，我又摆定嘅手喺个制度先。 其实还掂都尾二个星期啦。不如你就俾个机会我三炒你啦，好唔好啊？ 你炒啊，因为我仲谂紧嗰个位系答乜嘢。 哦，黑泽明啊， 啱、啦。 有冇咩感言啊？俾我 输咩啊？ 三炒了。 你要记住 咩啊？ 我有一题唔系输俾你，系输俾你对面嗰个人。 我就是想这样，我就是想呢你们终于有一天不要再针锋相对，我见到你们两个针锋相对很心痛。 于是乎呢，他决定呢将我们的矛头指向他。我们现在要矛头一致对奔神。不如这样，我让一分给你啊。三比零真的太丑了。 不如你接三比零算了，好不好？ 我就想让一分给你，不要紧。 其实是二比一比零。 Okay, 一分是比阴湿奔神的。 多谢。好高兴在手上拿到这一分。 不如我问一下奔神啊。你做资料搜集的时候颁奖给夕爷那个是。不要望猫子啊，你对眼要望着我。 我看了太多片了，你明白吗？我。睇落好混乱啊！而家你咁样突然考翻起我，你问翻我张学友三十五届边个颁奖，我记得边 个？ 因为系邓忍光处长当年嘅处长啊，邓忍光颁 嘅。呢个鞋擦都冇用噶，佢已经跳走咗。 我都当年知啦，咁即系我都要 firm 我系真系有做足功课，但系直嘢嗰一下睇太多片嘅咗。 哎呀，我真系唔知啊，不如你话我听啊。你讲啦。 点知？ 哦，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因为我是你是给我的，是给 你的，给你的是是是是是 我觉得呢， 是啊， 我刚才真的做了一件很过分的事情，因为奔神现在块面是红晒的。 你明唔明啊？突然间俾阿琼考翻转头咧，个心真系会虚噶。 所以同埋咧，我可以问你知唔知喺三十一届嘅时候咧，那个 dress code 嘅 theme 系咩啊？ 呢个我又想知道、啊。 你回去睇翻片你就知噶啦，嗰一年咧 dress code 嘅有个 theme 嘅系 shopping，、 哦、 每一个人上台身上都有一个 shopping 嘅元素。 OK， 系啊，你自己睇翻啦，好恐怖。 我翻去再留意一下， 好靓嘅，好靓。 阿琼真系好留意呢啲 dress code 嘅嘢嘅。 你要讲好恐怖， 好靓噶， 好靓。 好，咁我等我今日宣布今日嘅大恶霸嘅得主系边个先 ？Mission completed。好啦，金曲大家姐严琼咧喺今个星期， 再度失恋， 耶、yeah! ！ 掌声，掌声在哪里？掌声，掌声。 我都好盡力㗎啦。 好唔捧場啊。其實呢、這個今次呢個舒服。今次呢個唔使跳唱唱跳跳。唔使挑戰人體極限， 係咩咧？ 係將尊嚴擺喺地下踩啫 ，OK 嘅。 係咩嘢？ 因為 上個禮拜嗰個 好唔舒服喎、啊，聽到。 Jesus 睇得好開心啊！我見佢。 今次呢個咧，係因為其實我發現我好多人生嘅願望咧，原來都可以喺波性身上幫我實現啊。 係， 即係唱跳啊， 嗯、 例如係即係係啊啲現代舞嘅表演啊、嗯、等等啦。咁其實咧，我一路咧，即係我都好中意插指甲油噶。但系咧，因為我實在好唔中意落指甲油，我覺得好難洗啊，即系成日都會有啲邊啦咁樣啦。咁於是乎咧，我就決定啦，借波性嘅一對玉手嚟完成我真係好想擦指甲油嘅呢個心願啦。 有一隻顏色， 哇，唔好提我俾聽，同埋我畫一啲花紋啊上去嘅咁樣。 六指琴喎、 啊，係最緊要就 是、腳趾你啊，我唔介意喎、啊。 嗱，你講噶， 我係啊，我對到你個口度。 同埋最紧要系咩咧？最紧要系我揾咗一啲咧，即系手毛啊，即系 手毛， 手毛即 系模特儿嗰个毛。 我几惊佢话要剃埋你啲手毛啊！哇， 系 玩到咁重口味嘅， 以为系 而家阿琼越玩越变态啊嘛！ 我希望你可以有一啲好有好好好国际性啊，好欧美时尚嘅动作啊，可以俾我留 意。我有做过手毛啊，认真。 咩手毛啊？ 即手部模特兒，我做過啊，幫人拍廣告做過一次噶， 真係噶， 係啊， 你可唔可以俾隻手我睇下？ 幫人哋遞嗰啲貓糧咯，拍嘅廣告，因為佢拍香港版嘅貓糧，跟住我就做隻手遞咯咁啊。 阿波成啊，我今日唯有送一首歌俾你，最後唔好太傷心，我送翻首黑澤明俾你，唔好自尋短見， 開心。 乘客不怕黑，选了光，叫最暗黑的戏院发出光。临行仍不肯撒手拍出一片彩色给仰望。他很有心，很会讲，黑暗中老百姓怎么发出热与汗？人又有几多怕光，要急于往花瓣下被他望。未够色便要声，若有日你也开镜，愿对白不要认你命。别要惊，别要惊，乱世下布满樽颈，这都是已吃够血腥。情绪或高或低，如此规避，有情难讲理。既然浮生就如游戏，不如坐战机。黑暗眼里落光，明中演你，心人随心紧气，这是皮演伤心戏。失恋也死，走去死，走去死，你母亲伤心毒死，内疚味。谁人逃不出债主似三岁调避机，比较美。也死，想去死，想去死，你当你医生已死，没见地，忘掉了双声报喜，把天请当凄美地，是你未够色便要色，若有日你也开镜，愿对白不要认你命，别要惊，别要惊，乱世下布满樽颈，这都是已吃够血腥，情绪或高或低，如此诡秘。感情难讲理，既然浮生就如游戏，不如坐战机。黑暗眼里落光，明中演你，心人随心紧气，这是皮演伤心戏，戏难人未死。唱得死亡的笔记，不如来退退离。 系陈奕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黑泽明》啊。唉，我真系已经等唔切啦，等唔切七点之后可以帮佢查指甲油啦。依家翻嚟啊，先听咗波盛嘅 EDM Friday 之后，我哋就有惩罚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2宗是本地感染，其中22宗源头不明。将军澳蓝田隧道地盘再多4人确诊，分别是一名员工和3名家人。源头不明个案之中涉及一名浸会医院门诊护士，他曾经穿着保护衣替3名病人做检查，病人的检测呈阴性，暂时没有紧密接触者需要检疫。科大学生周子乐死因言讯两男三女组成的陪审团朝早10点几退庭商议，至今未能够达成裁决，陪审团需要到高等法院休息一晚，听朝早再继续商议。死因裁判官高伟雄引导陪审团的时候说，可以考虑非法被杀、死于意外或者权宜裁决三个选项之中的其中一项。他又说，必须在毫无合理疑点之下才能够裁定非法被杀。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有媒体说不应该将美国国会冲突和香港的反修例示威相比。发言人华春莹表示，若果要指出两者不同之处，就是冲击香港立法会的暴徒更加应该被定义为恐怖分子，更加应该受到法律严惩。华春莹又说，在美国国会发生的事是由美国人组织，香港發生的就是由外部勢力策劃、指揮和實施，美國一些人在其中扮演極不光彩的角色。至於有報道說中國媒體將美國當前的暴亂和香港發生的支持民主騷亂活動相比，是借機宣傳，華春瑩回應說，是反映雙重標準以及部分人的優越感和意識形態的偏見。他認為媒體一定要堅持真實性、客觀性。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天氣嚴寒，大致多雲。聽朝早市區最低氣温大約7度，新界再低2-3度。明日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和非常乾燥，最高氣温大約12度，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初時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日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寒冷同埋干燥，下星期二三大致天晴。依家气温9度，相对湿度3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以及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青路慢线嘅坏车仲未拖走噶，龙尾喺丽景。重复一次啦，就系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青路嘅慢线啦，就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丽景。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西行龙尾则渔涌公园。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后些少律伦街那段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龙翔道西行上去西隧，龙尾在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多，龙尾丽港城。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欣怡花园。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Welcome to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 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今日嘅 EDM Friday Mix 咧，首首都系大作嚟嘅，就系拣咗喺一个 S 字头啊出名嘅音乐串流平台一啲过十亿串流嘅作品。两日之前 ，Martin Garrix 喺佢嘅 IG 就宣布咗呢一首2016年嘅作品终于过十亿啦。 If I told you this was only gonna hurt, if I warned you that the fire's gonna burn, would you walk in? Would you let me do it first? Do it all in the name of love? Would you let me lead you even when you're blind in the darkness,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in the silence when there's no would you call in the name of love? In the name of love, name of love. In the name of love, name of love. In the name of would you rise up, come and meet me in the sky? Would you trust me when you're jumping from the heights? Would you fall in the name of love? Martin Garrix 呢首2016年嘅作品 featuring 嘅系 BB Rexha 啦，咁啊嗰阵时录音嘅时候，佢哋系隔住 FaceTime 咁样录噶。经过咗三四年嘅时间，终于喺呢一个串流平台串流数量过十亿啦。究竟十亿是一个怎样的数字呢？真的不知道，只能够知道这首歌，我想如果你曾经用过这个平台都应该听过的了。 I wanna testify screaming the holy you bring me back to life, and it's all in the name of love. I wanna testify, screaming the holy light. You bring me back to life, and it's all in the name of love. In the name of love, name of love. In the name of love. 今日介嘅歌除了 original mix 之外咧，都尝试 mix 埋一啲 remix 版本。听紧嘅呢一首 In the Name of Love 咧 ，remix 嘅朋友名字叫做 Snaves 啊。 Before I met you, I drink too much and that's an issue, but I'm okay. Hey, you tell your friends it was nice to meet them, but I hope I never see them again. I know it breaks your heart, moved to the city and I broke down tiring. 4 years, no calls, now you're looking pretty in a hotel bar. And I can't stop, no, I can't stop. So baby, pull me closer in the backseat of your Rover that I know you can't afford. Bite that tattoo on your shoulder, pull the sheets right off the corner of the mattress that you stole from your room. Back in Boulder, we ain't ever getting older. 2016年 The Chainsmokers 有呢一首 featuring 有 Horsey 嘅 Closer。2016年推出唔使一年啊，就喺 Spotify 一路串流咧破10亿，亦都成为咗呢个串流平台第二首历史上面破10亿串流数量嘅作品嚟嘅。除了有 original mix 之外，今天的这首 Closer 尝试将它和 Rehab Remix 版本在这个 drop 那里做一个 mashup 的。跟住听下呢一首啦，2015年推出，去到2017年就破10亿啦，那个串流数量，成为咗呢个平台第四首历史上面破10亿串流数量嘅歌曲。由 Major Lazer 啦、DJ Snake 啦，同埋丹麦女歌手 Mo 合作嘅作品，歌曲名字叫做 Lean On。You be there by my side. 呢首 Lean On 啊，2015年出咗之后都出咗好多 remix 嘅版本嘅。咁啊，今日拣嚟咧，除咗 original mix 之外，亦都有 Dylan Francis 同埋 Jock 嘅呢一首 remix。保留原曲嘅一啲特色之外，加入佢哋自己嘅元素落去嘅。商业上的成功 EDM artist 来说 Marshmallow 一定是其中之一个，而这一首2017年推出的 Silence 合作的歌手就是 Khalid。 上年年尾的媒体才说近近10亿就到就到了，我再 check 这个星期他已经过了很多了。有一首2017年的作品，歌名叫做 Silence。Silence Original Mix， 而家呢一个版本就系 Tiesto's Big Room Remix。曲风转一转，听下呢一种嘅风格又啱唔啱你口味啦。这首大家刚才听着那段旋律应该都很熟悉听过的了，出自已故音乐人 Avicii 的作品叫做 Wake Me Up， 在2013年的时候推出，那时都挺破格，因为将 EDM 和 Country 的音乐融合在一首歌里面。 咁啱啱啊，上年2020年嘅二月咧，终于达标喺一个串流平台上到10亿嘅点击串流流量。除咗 Original Mix 之外，亦都揀到 Avicii 佢自己做嘅一个 Reggae Mix。揀嚟啦，有啊 ，DJ Snake featuring Selena Gomez 啦 ，Cardi B 啦，仲有一位波多黎各歌手啊 ，Ozuna 嘅呢一首叫做 Taki Taki。2018年推出啊，2020年6月咧，用咗大概两年时间，就呢个串流数量超过10亿啦。 I tease it, I squeeze it with my piggyback. It's hungry, man. You need to feed it. If the text ain't freaky, I don't wanna read it. And just to let you know, this is undefeated. Ay, he said he really wanna see me more. I said we should have a date where at the Lamborghini store. I'm kinda scary, hard to read. I'm like a Ouija board, but I'm a boss. Who you gonna leave me for? Got no class, this is broke still. I be talking cash when I'm popping my gold frill. I'm a rich, my work like I'm broke still. But the love be so fake, but the hate be so real. El booty sobresale de mi traje, no traje tanquecito pa que el nene no trabaje. Es que yo me sé lo que tú crees que tú no sabes. 呢首 Taki Taki 可能咧听住啊 Ozuna 唱呢一段呢啲西班牙文未必识嘅，但系发现咧喺呢个电子跳舞音乐界咧越嚟越多啦，都近呢几年咧加入一啲其他语言喺里面，而曲风上面好似呢一首啲 Reggaeton 嘅喺里面咧，咁啊 Reggaeton 嘅发源地都系波多黎各啦。所以最近我都开始咧研究紧咧嗰啲 Afro beats 啊、Tribal House 啊呢啲。今日嘅 EDM Friday Mix 啊，最后送俾你有呢一首作品。歌曲名字叫做 Taki Taki。